橱窗里的故事，请听吧。在你要睡觉的时候，橱窗里的世界才刚刚醒来。这是一个画在硬卡纸上的海，它的波浪就和橘子汁一样金黄金黄。毛驴、小熊、长颈鹿、洗发香波和古龙水正一起坐在长绒做的白云轮船上，听飘荡在船边的肥皂泡讲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这个世界还是黑暗一片。后来有一个声音说 要有光， 于是就有了一个白炽灯泡。第一天，这里到处是印着小天使和花朵的咖啡杯，一个纯金色的陶瓷大座钟庄严地立在中间，它的指针永远停在11:55。玻璃做的星星闪着光，洒落在一片麦草铺成的大平原上。这时，小豆子出生了，它是一只小蛀虫。第二天，因为一头大象溜进了瓷器店，画着花的咖啡杯一只不剩的都被打破了。在所有碎片被清扫干净之后，荒凉的平原被灯芯绒覆盖了，这里出现了一堆码成金字塔的高跟鞋，还长出两棵挂满彩色帽子的树，树下有三个穿花裙子的女孩正捡着羊毛绒球做的蘑菇。这些富含蛋白质的羊绒蘑菇成了小豆子的第一顿美餐。第三天，三个穿花裙子的女孩都结婚了，她们戴上所有的帽子，穿上所有的鞋，去了教堂，只留下一个豹皮花纹的手提包，还安静地趴在绿纸做的热带藤萝底下。不久，纸袋藤萝上结出了一个个方形的南瓜，每个南瓜里都装着五颜六色的 M&M 糖豆。南瓜架下的草编篮子里，用透明纱包扎的巧克力小鸡开始学习打鸣。他们如果再长大一些，可能就会把小豆子当作一顿美餐了。幸好第四天圣诞节到了，排成一列的小木马代替了小鸡的位置，100多个戴红帽子的圣诞老人玩具唱着铃儿响叮当，迎来了橱窗里的第一场爆米花雪。小豆子在圣诞袜子里睡了一天，醒来的时候，他还收到了自己一生中第一件礼物，一张塞进圣诞袜里的音乐卡。接下来的第五天，圣诞老人都骑着木马回北极去了。不过在临走之前，他们用汽水瓶盖做了个小雪人，和一堆冰块模子放在一起。这个小雪人成了小豆子的第一个朋友。他让小豆子最佩服的一点就是，他会用牙膏皮做的雪橇环绕地球仪滑行一圈。第六天是春暖花开的时节，一群小猪把所有的雪花装进了一个巨大的水瓶，为夏日的天空烹煮着各种形状的云彩。吊钟花形的台灯在大提琴形的沙发后面放射着黄澄澄的光线。放在玻璃高脚杯里的粉红色软糖，每一颗都是完美的心形。这一天，小豆子爱上了一把樱桃木的小椅子。他爬呀爬，还没爬到椅子上，一天的时间就结束了。第七天，橱窗里里外外进行了一次大扫除，肥皂泡沫淹没了一切。后来呢？毛驴、小熊、长颈鹿、洗发香波和古龙水一起大声问道。后来就有了这个大海呀，肥皂泡发出一声快乐的咕咚。后来就有了你们呀。可是小豆子呢？所有的小家伙都急得快要从轮船上蹦跶下去了。小豆子后来怎么样了啊？肥皂泡真想赶紧溜号，他干嘛总是说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呢？不过， 他不知道的事情你知道的，对吗？晚安，小椅子，记得好好照顾小豆子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